忘了自己，伸出你的手，也有顾虑，敞开你的心，别再犹豫，投入你笑一次，忘了自己，投入你爱一次，忘了自己，伸出你的手，也有顾虑，敞开你的心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天注定要紧紧地相信，时间忘了要提醒，停在这里，见证我们的默契。什么让我始终望着你？我是名字，你是手势语，那样的平凡甜蜜，一种简单约定，不需要言语。喜欢和言听你吉他的旋律，轻轻告诉自己不可以忘记，不管是前世来生呼唤和心意，你是我最美的风景。耳机反复我们最爱的歌曲，好想开口却不敢哼出旋律，因为我们曾约定，就算会分离要微笑，不能哭泣。怎么让我始终望着你？我是名字，你是手势语，那样的平凡甜蜜，一种简单约定，不需要言语。喜欢和言听你吉他的旋律，轻轻告诉自己不可以忘记，不管是前世来生呼唤和心意，你是我最美的风景。耳机反复我们最爱的歌曲，好想开口却不敢哼出旋律，因为我们曾约定，就算会分离要微笑，不能哭泣。不管是前世来生